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支持嘅，系嘛？陆续加入嘅，系嘛？咁就呢两日咧，就本来我就认为唔系新闻嚟嘅，因为系常态。只不过咧喺外国嘅传媒啊，喺大陆啊嗰、那个微信咧、啊、就炒作得好犀利。喺四川咧一个山卡拉嘅地方叫做江油市啊，就唔系话重庆，亦唔系成都啊。系嘛？江泽民个江，地沟油个油啊，叫江油市就发生咧系黑暴事件。咁啊，据说咧有一间学校，咁咧有四个女生咧就系、是、对一个咧女同学咧系欺凌。呢、這个女生咧被欺凌嘅咧就姓赖，叫做咧赖静涵。咁咧佢个父母咧系聋哑嘅人士，即系残疾啦。佢舅父亦都系。咁咧呢啲咁嘅家庭咧喺中国嘅社会。阶级啊个分析里边咧，就属于最基层，亦即系咧中方啊官方一度咧系定义为呢个低端人口。咁呢四个女生咧就去欺凌呢个女同学，就咧将佢暴打四个钟头，除晒佢啲衫，系然后咧拳打脚踢。咁啊，据说咧嗱呢啲咁欺凌事件咧十岁啦，系每日咧都唔知几多啦。只不过咧出事啦，据说其中一个咧个老豆咧。是所谓的政法委的高官，当地那些即是警察啊，警方的有力人士。咁咧，呢个被欺凌的女生的父母咧，啊喺其他的亲友协助之下就报警。咁结果当地的公安咧，对呢四个施暴啊嘅女生咧，就轻轻放过，就净系话警戒了事，系嘛？咁而学校咧，亦都咧系不作处理。咁啊，激起咧嗱呢件小事咧，系激起咗呢个江油啊呢个地方，话数以万计或者几千人啊，喺呢啲暴民咧掀起一场咧系反政府同埋颠覆国家政权嘅黑暴。咁咧就当然咧，中国政府对呢啲咁嘅黑暴咧系绝不手软。咁啊，当地嘅公安咧系震暴啊，咁据说咧就喺现场开枪，而且咧比较啊有画面睇啊，今日呢一集咧。就虽然是声音版，不过我们准备了大量的画面甚至是短片那些视像的资讯，所以各位可以打开那个画面跟我们一起欣赏和分享。动用到犀利了，就是香港人叫警车叫了几十年叫猪笼车，当地的公安真的用一些猪笼车，就是将那些猪只运送去屠场劏的那些咧，系铁笼嘅汽车咧，将啲暴徒咧系放喺个车度，系然后咧系运去呢个公安嗰处去处理。嗱，我哋睇到啲图片，同埋睇到咧当地啊呢啲冲突嘅状况，你要知道咧黑暴啊，正如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不断警告啊，呢啲黑暴啊嗰个因子啊种子啊系咪系无处不在嘅，只有少少嘢辣得着咧。都会咧系爆发，所以一实行港版国安法，特别系打击软对抗咧，系极之有必要。嗱，而家四川呢个江油呢个地方，咪俾咗你睇一个人版咯，系嘛？少少嘢噶咋，就可以辣着噶咋？嗰啲暴徒啊，竟然咧系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啊习近平啊呢啲咁嘅口号啊！咁你话系咪要用猪笼车啊？系将呢啲咁嘅畜生都不如嘅暴徒啊，去运送去交俾？国家机关去审理咧，系嘛？嗱，呢啲咁嘅欺凌事件咧就事小，但你搞到黑暴咧就事大，所以呢件事对于中国香港特区，我觉得非常之有重要嘅警醒作用咯，系嘛？咁另外咧就可以咧检视一下中国民间近几个月啊嗰一股咧，我成日都讲呢个民族咧系有潜伏嘅精神病基因，周期一到就会发作。好似嗰啲地震咁样，久唔久咧，系会进入地震活跃带。嗱，近几个月啊，中国嘅民间唔止啊四川呢班咁嘅黑暴啦，其他地方亦都咧进入一个精神病嘅地震周期。尤其喺中学生，今日咧我只系论咧系呢班咁嘅细路仔，佢哋嗰种欺凌同埋暴力嘅倾向，到底喺出边有乜嘢社会气氛咧，系挞着佢呢只民族嘅遗传嘅精神病。 鲍生，你知唔知道呢一单四川嘅黑暴事件咧？有冇听闻咧？ 系，咁我都喺网络上边咧见到有关嘅报道啦，亦都有啲影片流出。咁我见到咧好多好勇武嘅中国人咧就力抗嗰啲警察啦。咁呢啲画面咧真系似曾相识。咁啊，事源就因为一个14岁嘅少女咧俾人欺凌啦，拍咗片啦。虽然咧就报咗警就拉咗人，咁但系咧似乎啊欺凌者咧背后有啲后台嘅硬正啊，多次进出呢个警局咧，最后都系冇事嘅。咁所以引起民愤。咁啊，其实呢啲事件呢，我相信喺中国呢系无日无之噶啦。只不过呢，呢单嘢呢就比较严重啲，同埋流咗出嚟。咁但系呢，我都见到呢啲影片呢，我就觉得啊，原来呢点解中国大陆呢要咁多嘅维稳费、军费啊？原来呢真系呢啲民愤呢埋藏喺民间里边呢，系真系好似炸药咁样。只要呢你有少少一件事件呢，随时点起。咁啊，跟住呢，你见到呢嗰、那个江油市里边咧，聚集咗成千名群众，面对嗰啲电棒啊、警棍啊，依然咧好奋勇啊！如果呢个画面令到人谂翻起2019年啊香港嘅状 系 况，咁啊，如果江油市或者系咁嘅地方咧，都已经发生咁大规模嘅抗争事件，如果呢啲事件啊喺中国遍地开花，会发生咩事呢？又或者系其实如果有一啲更加嚴重嘅事件點燃起上嚟嘅時候咧，哇！真係一發不可收拾喎。 所以点解会有一啲咁样样嘅精神狂躁啊？呢啲民间嘅黑暴事件呢？所以我一定要佩服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佢时时咧系警告黑暴嗰个背景系有咧系外国势力。嗱，今次真系啦，我哋睇到呢个江油市咧喺里边一名中年嘅妇女嘅暴徒咧，系同啲公安咧系发生冲突嘅时候咧，竟然有一名你睇唔睇到呢张相我哋再睇睇呢个短片，竟然有一名咧系疑似美国人啊，又或者中美混血啊，一个西人啊，高咧系高6尺几，呢、这个好明显咧系有白种人嘅血统，就竟然介入系去咧系撑嘅呢个咧妇女暴徒啊，就怒斥公安。嗱，呢啲咧就系活生生嘅外国势力介入啦。嗱，所以咧香港人一定要警醒啦。我哋睇睇呢个片段系咪外国势力啊？嗱，今次有片为证，有图为证，所以咧你睇到啊，美国啊真系亡佢之心不死噶吓，嗰啲外国势力啊，你唔好睇啊，唔系重庆、北京啊、上海先有啊，人头涌涌咁多西人啊，一个咁嘅不知名嘅山坑地方。叫做江油啊，都见到有一个疑似混血嘅西人喺度搞搞震，所以呢个咧系非常之严重嘅事嚟嘅。咁啊，嗱，你话校园欺凌咧，呢个咧跟住讲翻呢个民族啊，嗰啲中学生点解会咁癫？就喺江油啊呢啲咁嘅山坑地方，穷有穷欺凌，有钱嗰啲中国人咧，嗰啲细路咧。就喺外國咧，係有錢還有錢咧，係繼續對自己嘅中國同鄉咧暴力。就喺8月5號，一個咧叫中國嘅學生交換啊，呢個交流團，聽住叫交流團啊，就咧去到澳洲。喺澳洲嗰處咧，就兩個咧中國嘅14歲，一個咧13歲嘅交換學生，就咧係同樣咧係住喺澳洲當地人嗰個家庭裏邊。呢两个女生嚟啊，讲到明啊，均来自中国，系参与一项咧叫中澳嘅教育交流计划。8日之前咧系抵达澳洲，由当地嘅澳洲白人居民咧嘅家庭咧系负责接待。呢啲中国嘅女生咧喺澳洲嗰度咧系参观咧同埋学读书。咁啊，据各当地警方话，呢两个女生同住呢一对咧澳洲嘅家庭之中咧。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一人住一间房。本来喺8月16號咧就翻大陆噶啦，咁啊点知咧嗰个咧户主咧就听到咧系咧冲突同埋咧暴力嘅声音，然后就发现咧系一个咧中国嘅女生揸住把厨房刀咧，系将13歲啊佢嗰个中国女同学咧当场捅瓜，咁咧现场咧系非常之血腥。咁当然咧吓到呢啲。澳洲佬咧，即系一切未见过噶嘛，即刻咪嗱嗱声报警咯！报警嚟到啊，哇，鸡同鸭讲，原来呢两个中学女生原来唔识讲英文，唔识讲英文，你就喺澳洲交乜叉流啊？你咪小红书嚟香港交流到够咯，系咪？ 结果咧就非常之论尽，就要当地嘅中国领事馆咧系出面咧系交人下，系嘛？咁嗱，所以咧嗱，呢啲欺凌事件咧吓喺大陆有大陆发生，即系嗰啲穷人啦，你嗰啲聋哑啊，嗰啲咁嘅父母啊，当然系非常之基层啦。啊，你去得澳洲交流，嗰啲梗系大把水啦。吓，老豆老母啊，吓冇1亿啊，吓都有咧啊七八千万啦。咁咧就呢度有呢度打，嗰度有嗰度捅死咧。吓，呢个你话再连结到最近。英國嗰度咧，一個倫敦大學嘅博士嘅中國男學生，亦係留學生，就被指控咧係迷奸咗幾十個咧呢啲女生，就慘遭咧呢個英帝國主義嘅法庭咧係判佢終身監禁。法官怒斥咧佢係人面獸心。嗱，呢個咧中國嘅大學、中學、小學到底發生咩事咧？嚇，呢啲咁嘅欺凌啊，唔緊要，拳打腳踢冚兩巴。英國都有啦，係咪英國寄宿學校冇咩？我哋要時時要警醒啊！唔好淨係講中國啊嘛，英國都有啊，美國都有啊嘛。喂，但係嗰個頻率咁高，同埋你出去交流啊，都要揾把刀咧，係捅瓜自己嘅同學。喂，請問呢股暴力嘅意識就從何而來？點解近個月咧係發生嘅咁多咧？係嘛？咁啊，我哋今嘗試由個社會學嘅角度咧去分析。咁啊，眾所周知咧。最近呢个咧，中国民间嘅仇恨情绪咧，系针对一个国家，就系日本啦。喺苏州咧，连续两单咧系殴打同埋袭击同埋吉死啊，系日本学生同埋日本妇女嘅事件啦。咁咧就你都知道，而家咧日本同埋中国咧已经系进入一个准战争状态。因为据说台海局势咧，日本政府咧系多次声明，台海有事即系日本有事啊，所以咧针对日本咧。是展开一个舆论的超限战，譬如说这个所谓日本四月有大地震，七月五号有大地震，日本政府是深入调查，发现这些日本七月五号大地震即将陆沉，这些传闻虽然是来自一个日本的漫画作家，但是是大肆渲染在华人世界那里，是阻吓到中国人香港人不敢去日本的。呢啲大量嘅谣言咧，系来自中国大陆，咁所以咧，搞到咧香港嘅廉航啊，就系一个叫香港快运，亦系中资有份拥有嘅国泰航空啊，名下拥有嘅，就系2025年上半年咧系录得亏损，系原来咧2024年咧全年税前嘅亏损咧系4亿5400万，咁啊香港快运嘅解释咧就话最衰啊呢啲咁嘅话日本大地震嘅谣言系搞到咧。是去日本的香港的乘客大为减少。咁呢就呢啲地震的传闻呢是令到佢啲航空业呢是大受损失。咁其实香港快运同埋国泰都有中资喺度㗎。你怼冧啊呢个去日本嘅旅游你唔顺超啊香港人啊当去日本当返乡下。你放啲谣言啊最终系你自己啊嗰啲中资机构啊都受损嘅，但系佢唔理喎。呢啲系叫超限战，叫杀敌三千就自损八百，系嘛？好啦，咁跟住咧，犀利啦！有一套电影啊，我哋上次都提过，就叫《南京照相馆》。另外一套咧就叫731啊，唔系啊，2019年啊嗰个731啊，系咧啊，据说啊系中日战争期间满洲国嗰个731，两套打孖嚟咧。就极端仇日嘅战争片咧，喺大陆已经上映，尤其系《南京照相馆》，或者个呢套戏系好震撼，个电影感咧系好强。咁咧有啲细路啊，中国儿童睇完咧，嗱有图为证，将自己日本啊收藏嗰啲日本嗰啲漫画闪卡咧，一张张咧系撕毁，哇，好似咧真系上咗身咁。嗱，另外呢个片段仲犀利，一名中国儿童睇完南京照相馆咧，翻到嚟自己屋企，对住嗰张世界地图，揸住啲硬物、啲石头，对住日本啊，吓嗰个地理位置系咁咧，系暴力敲击，砰砰声。佢老豆咧勒都勒唔住，哇！呢段片犀利啦，我哋咧不妨分享一下。 嗱，我哋睇到咧，就佢老豆咧见到自己个仔咧咁癫咧，走去咧系阻止，但系咧个仔咧一争松开，啊有冇咧把口闹佢老豆系汉奸咧就唔知，我认为汉奸行为噶啦。佢个仔咁爱国，对住个地图炮咧系咁咧系攞啲硬物去咧袭击日本，点解你去制止佢啫？啊，呢个系爱国热情嚟噶嘛，跟住仲会攞张凳系咁车，犀利啊！嗱呢啲咧。个老豆见到咧细色唔对，哇！我张凳好贵嘅，都几廿蚊嘅，系嘛？喺嗰啲靓家居嗰度买，定淘宝嘅喂，大佬你咁样，我唔通问日本政府赔咩？系嘛？咁所以呢个片段咧，唔止系一段啊！喺大陆嚟讲咧，呢啲咁嘅儿童睇咗咧，喊苦喊忽，同埋充满仇恨嘅表情咧，嗱，而家你睇睇啲图片。喺大陸嗰個網絡咧，係流傳得係極廣，嗱，卒之咧係會引致到一啲中國嘅家長咧就話：話呢套戲咧，俾啲細路仔睇咧係虐待兒童。佢話喺某啲國家，即係西方文明國家咧，係不適宜嘅，係重罪嚟嘅，係嘛？咁咧，另外咧，嗱，呢啲微信啊裏邊都講，佢話咧安排小孩去看就算了，家長為什麼要強迫孩子去看呢？這些孩子都受精神刺激了。居然咧系还有闲情用手机记录孩子精神崩溃的样子，系嘛？咁啊，另外你睇睇诶呢一单呢个答复，其实很多场内家长也就岁数上去，心智和儿童差不多，即系话咧，佢哋啲父母咧系文化大革命做个红卫兵咧，嗰啲仔女咧，佢哋系咁样教仔，佢哋嘅心智咧都系同儿童差唔多，系嘛？咁咧就呢啲系大陸啊，佢一啲微信上邊啊嗰啲咁嘅反應係嘛？咁咧就非常之精彩啦，係嘛？我哋睇到咧大陸嗰啲人啊，將嗰啲細路仔啊睇完啊嗰啲表情啊，憤怒啊，係嘛？所謂淚崩啊、狂喊啊，好似日本仔殺咗佢老公啊，或者佢老豆咁樣樣咧，嗰個移情作用咧係非常非常之勁，係嘛？咁啊，但係咁噃。你睇到咧，電影咧喺大陸咧一套呢套戲一上，好似係5日都7億個票房，好犀利。個移情作用咁勁，令到啲中國兒童睇咗《南京照相館》咁仇恨日本。幾年前香港導演曾國祥亦都有一套電影係針對校園欺凌嘅，就叫《少年的你》定《少年的我》。裏邊咧講呢個女主角周冬雨咧係做一個中學生，亦都正面咧去描寫咧。是校园欺凌嗰种黑暗。嗰时呢套片呢喺大陆呢亦都票房都唔错喎。好多人睇咗都有观后感。就见唔见呢嗰啲大陆嗰啲咁嘅中学生儿童睇咗呢一套曾国祥嘅少年的你啊定少年的我之后呢就停止校园欺凌喎。佢係照样揼返嗰啲中国同学喎。只但呢睇咗南京照相馆呢嗰隻对日本的仇恨即刻上脑，同埋咧攞张凳啊去车嗰个地图啊！喂，点解呢啲咁嘅睇完戏啊？呢啲咁嘅强烈嘅感情啊，嗰个会有选择性咧？定系话觉得中国人啊系恰恰中国人啊理所当然啊？睇完嗰套《少年的你》全无反应，翻到去第日翻学照揼照欺凌，至但系睇完《南京照相馆》咧，见到日本仔啊！在南京街头行都恨不得攞把刀去斩，呢种咁嘅选择性啊嘅电影传播仇恨同埋感情啊，嗰个移情作用咧，好值得西方国家嘅大学啊，系针对中国人呢一只精神异常嘅状态咧，系写翻两篇博士论文啦，系咪？你记唔记得嗰套戏啊？记唔记得嗰套校园欺凌嗰套戏啊？鲍生 系咁啊。陶生，你又唔使太过担心嘅，即系你 我唔担心，我哋呢个系有一个安全嘅距离啊，系用科学嘅态度去研究紧而家中国人到底个精神状态系有啲乜嘢好得意嘅地方啫。 不妨我哋又睇下第二啲新闻咧，去对照一下啦。因为咧最近咧日本咧就想修订啊嗰个经营管理嘅签证，因为咧好多嘅外国人咧去到日本咧，利用呢个经营管理签证咧就。拎埋啲屋企人咧一齊咧定居日本，咁啊據幾年前統計咧，就只係一年咧有萬多宗嘅申請，咁啊近年咧去到40000多，咁啊引起日本當地嘅關注啦，咁甚至有啲人咧就覺得要即係阻止啲外國人咧利用呢個機會啊嚟日本定居。 系啊。 咁於是乎咧，引起咗一啲爭議啊！咁裏邊咧，40000多個簽證裏邊咧，大部分都係中國人。嗱，咁照計，如果好似你咁講， 係啊， 中國喺10年8載成日都係宣傳呢個南京大屠殺啊、反日啊、仇美嘅言論咧，照計所有中國人啊，應該係就地居留，唔會出國，更加唔會咧仰慕日本呢個鬼地方啊！但係啱啱調轉。越多呢啲仇日嘅电影啊、宣传啊、反日啊之后咧，喂，竟然呢啲经营管理签证咧就最多系中国人，而且最近亦都爆发咗嗰单北海道咧就旅馆斩树事件，里面嗰个中国人咧求情嘅时候咧都系咁讲，话咧我希望啲仔女咧可以喺中喺日本读书啊，希望咧法官大人网开一面，咁样即系证明咗一样嘢咧，你越仇美越反日之下咧，中国人咧啊。有能力的就会尽快离开或者走得更加多，冇能力的咁继续喺度仇日反美咯。 嗱，呢个 而家就中国典型的社会现象啊。 当然啦，呢个十几亿中国人里边咧，佢哋嗰个领袖习近平咧，都曾经点样批判，话有好多两面人。呢啲两面人咧，就即系话佢仇日嘅爱国啊，爱国者咧，同埋一个咧叫媚日嘅汉奸咧，呢两种性格喺同一个中国人嘅身体同埋大脑里边咧系并存嘅，咁先至够黐鸠线啊！你知唔知啊？精神病啊嘛，知唔知啊？因为你唔知佢开边饭啊，系嘛？你而家啦，你睇睇呢个南京照相馆咁样样咧，系一公映咧，喂，你日本驻中国嘅大使馆，你冇得去估计嘅喎。啊、你走嚟申地表申请，哇！吓、啊，好仰慕日本文化，好中意睇樱花，好想嚟旅游或者定居嗰啲咧。我唔知道你同埋你啲仔女有冇睇过《南京照相馆》呢套戏噃？吓、啊，睇完之后，我望一望你个细路个样，牛牛豆豆系嘛？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嚟到日本之后啊，系走入去靖国神社，系攞把刀捅死几个日本人噃？喂，我冇包单写噶喎，系咪啊？系嘛，所以呢个南京照相馆呢两套戏一公映咧，我相信日本政府咧系应该醒水，即刻收紧，甚至系停止所有中国人啊企图申请嚟日本定居啊嘅所有嘅签证。至于日本咧喺中国啊嘅领事馆啊接受呢个中国人去旅游签证咧，一定要加一栏去问，即系好似啲。美国领事馆问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定要问你和你的仔女有没有看过以下两三套电影，第一就是南京照相馆，第二就是731，第三就是40年前香港银刀机构出的那部叫做黑太阳731，你一定要如实申报你有没有看过三出戏，这三出的其中一出，如果是有呢就一定要坚决拒绝，如果是没有呢都不可以相信，要摆定一部美国制造的全套最新人工智能测谎机，每个中国人尤其带他的仔女呢，你说没有嘛，入个房仔跟我呢测一测谎先，结果原来有啊，三个都看过了，你不要搞了，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即刻予以拒绝，所以呢香港快运你不用担心，国泰航空公司、啊、你唔使担心啊！啊，跟未来咧几季啊，啊呢、這个咧去日本旅行啊，啊嘅中国人经过香港啊嗰啲咧，系一定会陆续减少。啊，呢、這个咧叫斩脚趾避沙虫。当然啦，对于日本政府嚟讲，少咗咁多中国游客走嚟扫货，民间咧嗰个收入咧系大为减少。但系日本人嗰个命好矜贵噶，希望日本政府咧系向民间嗰度咧。系多多解释啦，系嘛？因为有两套咁嘅戏而家上映咧，我哋好难去评估而家啲中国人嘅精神状态是否稳定啊！尤其当佢嚟到鹿儿岛啊、福冈啊，一抬头见到啲日本旗咧，吓佢哋啲细路啊，系会大失常性啊！吓嗰阵时发生啲乜嘢咧，我哋好难包啊，系嘛？所以呢个咧唯有即系日中方面，而家双方保持少少安全距离啦。等到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啲兒童啊，嗰個精神狀態將來穩定少少先講啦。唉，你帶住啲錢嚟使啊，都係另一回事啊。我條命矜貴啊，係嘛？所以咧，而家啲叫江遊啊， 黑暴事件咧，就带出好多咧诶呢啲相关嘅问题咯。 而因为而家世界好危险啊，地球都唔安全啦，系嘛？嗱，美国咧就系、是、Donald Trump 嘅法西斯当道啦，日本咧就 系、 是、军国主义啦， 系啊， 台湾就台独咯，香港就港独， 系啊， 系 啊， 仲有其他地方都系咧同美国咧同一声气。所以中國人最好留翻喺自己嘅國土裏邊，唔好出國，同埋咧唔好周圍去。嗱呢一點咧，我覺得對地球、對中國嘅安全咧都係比較好嘅， 對全人類都好有貢獻。 因為真係而家地球真係喺佢哋嘅角度咧，周圍都係敵人啊，被圍堵啦，好危險啦。啊，國民去到邊度咧，都係會遭受到歧視啦、針對啦、襲擊啦，係嘛？譬如話前排喺東京街頭有兩個中國人俾人揼。咁啲人又覺得排外啊，但中間究竟有冇牽涉到錢銀啊、犯罪又唔知道。另外咧，你都知好多中國嘅留學生咧，譬如你都提到啦，喺英國嗰個迷奸咗咁多人，咁啊對世界嘅威脅咧亦都好大。咁於是乎咧，而家最好啊，我覺得其實中國啊共產黨政府咧都係為世界安全着想，佢宣傳呢啲仇日嘅言論咧，或者令到啲細路仔至少開始咧對日本反感咧。都可以，都系件好事嚟嘅，令到佢哋对日本嘅兴趣减少啦，唔好去日本啦，去日本啊玩啦，唔好去买日本玩具啦，唔好抢购啦，唔好呢个炒高晒个市啦，喂，呢啲都系好事嚟嘅，所以其实用心良苦四个字， 良苦即系令到京都啊嗰啲街头啊同埋日本啲温泉少啲中国游客， 尽量啦， 咪少啲噪音咯，咪静啲咯。香港人好多嗰啲有教养嘅高等华人啊，觉得去日本唔舒服嘅就系早几年啲大陆客太多嘛，嘈喧巴闭啊嘛。咁而家中国政府方面咪帮你啊，系用心良苦去还翻日本一个环境啊嘅文化嘅清净咯，系嘛？呢个咧都系好事嚟嘅。咁至于香港吓，非常之咧有好消息，就系、是、大公文会系已经咧系公开宣布。南京照相馆即将登陆香港啦！哇，呢、這个真系香港教育局蔡若莲啊，对于佢阿姐嚟讲系一件重大嘅任务咯。啊，跟住咧，佢好应该咧系好似组织啲学生睇长津湖一样，反完美咧就要仇日。跟住咧，特区政府嘅教育局，你睇唔睇到啊？啊，你哋阿爷透过大公报对你嘅指示，南京照相馆即将登陆香港。咁香港嘅中学生要唔要睇？大陆嘅中小学生睇完个个喊，你香港嘅中小学生睇完喊唔喊？呢、這个咧将会咧系进入一个叫培养香港下一代吓、啊、做中国人嘅自豪意识一个新嘅教育时期，即系万众期待。 我想 睇啊！ 我想问下香港嘅父母有冇得选择？几时 向国际发行？梗系啊，冇得选择。 因为交流咧都冇得选择噶嘛。如果你唔去 你 大陆交流。 因为你天生是中国人，这样没得选择，所以要看长津湖亦不应该有选择。现在这个国家任务南京照相馆和七三一在大陆是一套官方重点推介的电影，你想去学做中国人或者去培养中国人的意识和去籍，是不是将你以前的残余那些什么香港人独立身份一扫而空，就一定要是看这套戏。所以咧，万众期待。咁啊，香港啲家长唔好净系排队啊，吓将啲细路送去英国读书啊，英国冇运行噶，通街乞食噶，留低香港睇完南京照相馆，一齐咧喺香港读翻中国香港大学、中国中香港中文大学，吓喺喺个教育嗰度咧，把根留住。然后培养一个爱国意识咧，呢个我相信是最好的抉择，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